所能把一切都给你，那这样的一种状态呢，是爱情当中最美好的。倾注我所有的一切，把它给你。其实呢，爱情当中呢，总会有人牺牲的比较多。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会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尽我所能，全部都给你。来，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立行的《无神论》，关乎我们的爱情。那这样一首歌呢，还是蛮特别的一首歌，唱的就是在绝望的爱情当中，希望有奇迹出现的一个想法。这样呢，也是我们很多人此时此刻当中的一种愿望吧。所以呢，感受一下黄立行《无神论》。 我上不去天堂，我不能够 了，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要给自己一些无限的可能，来激发自己的潜能。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吗？我们生下来呢，就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吧。下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带给你充满着无限可能的一首歌曲，嗓音的无限可能，摇滚里的歇斯底里，说唱的霸气宣泄，来自 FIR 带给我们的无限送给大家。 生活呢，给了我们无限的可能，也给了我们无限的机会，但是呢，很多机会呢却只有一次啊。后悔药呢只有在童话故事里才有的，没了呢才知道什么是没了。没关系，美好的叫做是回忆，糟糕的叫做是经历，我们只当是在享受一个人独特的经历吧，你说呢？ OK， 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 On City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Beautiful Times， 听听看吧。 Like a drug addict, locked in the attic, strung out and spellbound. I fought all through the night. Oh, oh, but I made it alive. The sun's starting to rise. Oh, oh, these are beautiful times. This fight of my life is so hard. But I'm gonna 所有罪。

复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Come on。 这首歌呢是来自风靡全球的英国对 Blue 的经典情歌 If You Come Back。 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全新单曲，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痛痒乐队推出新歌《点石成金》，歌曲延续了上一张专辑的风格，是轻快跳跃的雷鬼节奏，把杰克·凯鲁亚克式的年轻与渴望发挥到极致。犀利的歌词一如既往地倒映出痛痒乐队的反叛精神。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痛痒乐队《点石成金》》。 远离那些战场， 所以不要再讨论那些单纯贩子，那些衣冠楚楚到貌有安然的先生，从没有人承担后果，直到真正的罪恶在每天发生，直到我们都无法相信这首歌还要传唱多久。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都想说，总会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现在生活的地方，脱掉所有的伪装，所有的包袱，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顾念，一个人呢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看不见所有现在的眼神，看不见你，也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加快乐。有人说这是逃避，而我呢则觉得这是一种释放，所以呢别害羞，一起出发吧。 前前后后脚步都要去走一走，没有人管你是否温柔，放肆就是最好的理由。闪烁的灯光下 Rock your body in your shadow， 挑起了你的舞，不管它现在什么温度，有多少快乐能像现在我们一起共度。狂欢的派对后我们都会继续着明天的路， So baby come on come on， So baby don't be shy。 Hey you， 脱掉了你来到了舞池中央，把你的身体释放。Hey you， 忘掉了你所有的忧伤，和我们一起歌唱，让此刻变得疯狂，疯狂。Oh baby, come on, come on, don't miss this dancing time. Oh baby, come on, come on, don't miss this crazy night. Oh baby, come on, come on. Oh baby, don't be shy. Hey you, 脱掉了你所有的伪装，来到了舞池中央，把你的身体释放。Hey you, 忘掉了你所有的忧伤，和我们一起歌唱，让此刻变得疯狂。Oh baby, baby.Oh baby, be happy. Oh baby, be happy. Oh baby, oh baby, oh baby, be happy. Oh baby, be happy. your body. Oh baby, come on, come on. Oh baby, don't be shy. OK，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修罗乐队带给我们的《别害羞》。虽然每天都是忙到崩溃的一个节奏啊，我们的生活呢也没有编剧，每天呢都有好多突发的一些意外出现，但是呢凡事呢要有一颗平常心，自己的心情呢是自己给的，有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给自己较劲儿哦，是吗？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Jason Chen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 Let Her Go。 有一种爱真的是放手，放开他也放开自己，要继续保持住我们的好心情哦。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明天再聚吧，拜拜。 Your glass, hoping one day you'll make a dream last. But dreams come slow and they go so fast. You see her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Maybe one day you'll understand why everything you touch surely diesFeeling in your heart, 'cause love comes slow and it goes so fast, so fast. Well, you see her when you fall asleep, never to touch, never to keep, 'cause you loved her too much and you dive too deep. Whoa. Well, you only need a light when it's burning low.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